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雨月。今天呢，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充满了异域风情。异域风情啊，还是电影音乐，你能想到哪个国家的电影音乐呢？我们今天第一首歌跟你分享的就是来自印度电影《神秘巨星》的插曲《身在何方》。这部电影呢，去年年底才在国内上映，由印度巨星阿米尔汗主演。这部影片讲述了印度少女伊西亚突破了歧视和阻挠，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我们其实一提到印度电影啊，都会想到载歌载舞啊，它作为表达情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绝对是印度电影的核心元素，具有独特的，其他电影没有办法比拟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风格。音乐是电影的一部分，这句话在印度电影当中显得尤为重要。 डर लगता है सपनों से कर देना ये तबाह डर लगता है अपनों से दे देना ये दगा मैं चांद हूँ या दाग हूँ मैं राख हूँ या आग हूँ मैं बूंद हूँ या हूँ लहर मैं हूँ सुकून या हूँ कहर 乐在电影当中有的时候呢，不仅可以起到推波助澜啊，渲染气氛这样的一个作用，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起到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比如说曾经获多个大奖的音乐剧情片《爆裂鼓手》，这讲述的呢，就是一个热爱音乐的青年努力的想要成为顶尖的爵士乐鼓手的故事。音乐节拍大量充斥其间，这就是《爆裂鼓手》最开始设定的基调。这部影片的导演兼编剧达米安·查泽雷，他深知如何突出电影的主题，那就是创作伟大的音乐既需要汗水，同时呢也需要天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爵士乐《当我醒来》，就是男主角在咖啡厅时的背景音乐。爆裂鼓手的导演达米恩·查泽雷在音乐上颇有见地，他编剧指导的影片当中充满了音乐元素。除了爆裂鼓手之外，他还有其他非常有名的作品，比如说2016年他指导的剧情歌舞片《爱乐之城》就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并且呢成为了奥斯卡金像奖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导演奖的得主。在歌曲的选择上，他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做出了明确的风格性的特征。影片当中，瑞恩·高斯林为了生存，违心地加入了一支流行爵士乐队，在尖叫的观众面前摆弄着音乐合成器，弹奏的就是下面的这首《热情点燃》。I don't know why I keep moving my body. don't know if this is wrong or if it's right. I don't know if it's the beat or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is, but I like i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some things I want to try. I don't know what you came to do, but I want to do it with you.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2002年，改编自同名百老汇剧的音乐歌舞片《芝加哥》上映了。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两起发生在芝加哥的案件，经过律师比利炒作之后名声大噪的故事，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不择手段的求出名的事态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啊！在这部盛大的音乐歌舞片呢，迅速的在现实和幻觉当中切换着，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这部影片的歌舞和剧情结合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啊，已经挤进极致。那在电影版当中呢，有一首歌曲是音乐剧当中没有的，也就是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爱是犯罪》。 Of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百老汇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啊，其实挺多的，比如说《猫》啊，就可以算是非常著名的现代音乐剧了。它是目前世界上票房最高的舞台剧。1998年，《猫》的音乐电影上映了啊，当然了，跟舞台剧的效果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随着多个镜头的聚焦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倒是也能显得比较独特啊，有一种很独特的一种观感的体验。有很多的演员之前都有猫剧的演出经历啊，影片当中最著名的插曲《记忆》由莎拉·布莱曼献唱。 是芝加哥还是猫啊，它的音乐剧和电影都是世界闻名的。但是呢，还有一部百老汇的歌剧改编成的电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听说过了。这个就是《安妮纽约情缘》。这部电影呢，在2014年上映，改编自上世纪70年代的百老汇音乐剧，后者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存在。这怎么跟你形容呢？就好像是咱们这边《我爱我家》似的那种啊，国民级的情景剧。那作为一部合家欢的电影，《安妮纽约奇缘》将环境与音乐结合了起来。电影当中选用的配乐大都是大牌音乐人的精心制作，由电影当中的小女孩安妮演唱。 Anyone can make it even you. Look at me, I'm just blood pumping. You and me are two hearts thumping. We are two souls feeling the same beat. And so take it all. The city's yours.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all yours. And so take it all. The city's yours.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all mine. It's all yours. In New York City. In New York City. In New York City. So put your gloves on, start training. You gotta get wet when it's raining. And if you got heart, you make it.What I see, look harder. You know we're the same when we start off. Four walls, two hands, one heart forever. So take it all. The city's yours. Ask it for more. When your veins are torn. So take it all. The city's yours.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all. 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动。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的剧情片。周杰伦导演了《不能说的秘密》获奖，并且获得了好评之后，在2013年呢又再接再厉执导了电影《天台爱情》。这是一部融合了青春、爱情、功夫还有喜剧的歌舞片，讲述在漫画般繁华的加利利市住着一群天台人。那他们居住在城市建筑的天台上，过着清贫但是呢又快乐的生活。在这部电影当中，周杰伦融合了许多的音乐元素，也是国内首部票房破亿的歌舞类的电影。当然了，在电影当中也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歌曲，比如说下面这首《哪里都是你》。 文艺电影当中的歌舞剧情片，除了音乐人亲自操刀之外呢，更多的是传统的剧情电影导演跨界指导。比如说杜琪峰在2015年指导了歌舞电影《华丽上班族》，这部电影啊改编自同名的音乐剧，讲述了一个刚刚步入社会成为上班族的年轻人，他莫名的被卷入了一场公司的利益博弈的故事。罗大佑为这部影片谱写了配乐和歌曲，那在音乐方面有着非常大空间的发挥，包括摇滚、电子乐，还有民乐啊，还有管弦乐等等风格都有运用。电影当中，罗大佑还让儿童合唱团演绎了一首黑色童话歌曲，叫做《北西南风》。 北西南 说到这个华语电影的歌舞片，它的历史也是挺悠久的啊。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在文艺片当中加入大量歌曲的形式，这也捧红了当时许多歌女形象的影片的主角。那随后呢，在粤语电影市场上尝试的青年文化片，唱着乡村小调的采西瓜的少女，也变成了穿着曼妙的紧身衣啊，唱着慢波蓝调，还有乡村摇滚和恰恰的舞者。而这样的国语歌女的面孔代表则是葛兰。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啊啊，别管恋爱说哎呀哎呀，恋爱说月光 2008年，台湾导演魏德胜执导的音乐爱情片《海角七号》上映了。 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在某酒店的沙滩上举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啊，当地人坚持暖场的乐团要由当地的乐手们组成的乐团演出。然而这个七拼八凑组成的乐团让演唱会的监督游子小姐是伤透了脑筋。范逸臣在电影当中献出了许多优美的原声带作品，许多歌曲传唱至今，比如说下面这首《情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一直到双手像枯树一样斑驳，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一直到邮差走遍千万个门口，这些心才想起了流浪的理由。一封封情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来不及说的含情脉脉，我相信离开终究会有始有终，有一天我将能为你描写彩虹。吞没船尾的脸孔，这港湾才扬起那咸咸的海风，一直到时间终于一去不回头，这些心才回到我爱人的手中。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等了好久的十指相拥，我知道回去不一定一路顺风，只希望有天好好数你的白头。希望有天好好数你的白头。 日本青春电影当中啊，有许多都是音乐剧情片，比如说由岩井俊二自编自导的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啊，这是一部青春片，讲述了一帮中学生的校园生活，关于校园暴力、音乐、友情等等等等。电影当中虚构了一个歌手莉莉周，因此呢，自然而然就有大量的音乐穿插在了影片当中。但是我们今天选用的呢，不是这位莉莉周的歌曲，而是德彪西的钢琴曲《六首古代墓志铭》之一。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一部在我心目当中非常非常有分量的音乐片啊，也有很多人觉得它是纪录片，那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就是这样。我们选择的是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讲述了迈克尔·杰克逊生前彩排的时候录制的几百小时的影像，以及迈克尔·杰克逊和最亲密的朋友之间合作的故事。本来呢，肯尼·奥特加担任的是迈克尔·杰克逊告别演唱会的总导演，但是却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离世，他无奈地成为了这部音乐剧情纪录片的导演。我们的节目也在这首歌曲当中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is is it, here I stand. 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I feel grand. This love给我表现一点点。 沉沉的转，让我在你臂上咬下深深的指印。 Oh baby， 你真是勇敢，今夜让我们把距离拉近吧。 我的秀发缠绕享受快乐的痛苦蒸发，哦，不留痕，让伤口心里痛，在你离开我后留下空虚寂寞陪我，空虚寂寞。